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话说在上个月末的一天，故宫文物医院地下一层的一间大办公室里正在举行一场面试，面试官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还有两名文物修复师。这其实已经是一场复试阶段的面试，内容分为两部分。首先，面试者要先用5分钟的时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讲解，然后花4分钟速读一则小故事，再进行现场讲解。原来这场面试啊，是在为故宫的文物医院寻找合适的志愿者，而下个月从871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15位幸运儿，就将成为故宫文物修复师的代言人，为观众来解读这些文物修复技艺背后的故事。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也来聊聊文物修复这回事儿。首先咱们也从故宫的修复师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讲座中，常常会出现一个人的名字，由他来充当演讲中的一两个包袱。这个人就是故宫的钟表修复师王金。单院长会这么讲，这是我们故宫修复钟表的王金，网上都叫他男神啊，他确实挺神的。你瞧那钟表到他手里一修啊，点儿得走得准，那鸟得叫，水得流，小人得出来，到点儿了还得敲钟。实际上在2016年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之后，王金就成了不少视频网站上年轻人的偶像，还有弹幕称他是故宫郑少秋。在纪录片中，王金戴着放大镜，皱着眉头，专心修复一座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试图让钟顶上的小鸟翅膀能够随着音乐动起来。纪录片拍摄的时候，王金手上这个钟表的修复过程已经进行了一半。王金介绍，故宫收藏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一共有2个，一人修一个，他负责其中之一。王金说，我那个打开之后里面机芯全是乱的，这证明原来修过但没修上，就把所有零件全给扔在里头了，也没有回味。我们有照片能看到当时打开的时候，轴齿轮全散在里面。那当时为什么不修了呢？原来是其中一个大的塔盘轮坏了，齿轮一圈的齿全部打掉了，损毁很严重，王金只好做一个新的给配上。但是这新的塔盘轮跟老的齿轮咬合后却不转，因为老的齿轮过去运转有磨损的痕迹，跟新做出来的咬合不到一块去。他就把新做的这个拿特别细的那种锉，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锉，锉到自然磨损的状态，花了将近1个星期的时间。说要把大象放冰箱，一共还得分3步，那在故宫修钟表，这步骤可就复杂的多了。第一步是提取文物，说白了就是从库房把要修的东西拉出来。王金说，他们一般提取文物就是用最普通的那种手推车，用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那车就像是推垃圾的，还有好多人说可以赞助他们买一些现代化的电动的车，可是真不是买不起，是不适用。这是王金的经验之谈，他说他们用的这个手推车啊非常稳定，几十年了没有因为运送文物而造成损伤。 故宫里头门槛特别多，又上坡又过门槛的，他们把文物放在这个车上，遇到门槛就连车一起抬起来。过去故宫有的地儿坑坑洼洼的，他们就把车胎器放一半，走起来啊就不那么颠了。虽然推起来非常沉，很费劲，但是对文物好就行。提取后的文物还要经历除尘、拍照，才能开始拆，把所有零部件全部拆洗。在清洗去锈的过程中，检查零件的损伤情况，清洗之后还要一一记录。这之后第六步才是组装调试，然后把文物上蜡上油，全完事儿还得做一份修复报告，再退给文物保管部门。比如说钟表退还的时候，人家要验收，就上上弦，一拨表针，该演奏的演奏，该有音乐的有音乐，差一点儿都交不了活。王金说他修过的钟表里最复杂的一件是瑞士魔术人钟，他修了整整一年。而那件纪录片里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也修了有8个月。钟表修复过程在外人眼里是极度枯燥，而对王金来说，看到文物修好的结果就是他的乐趣所在。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文物修复的故事，一提到这个文物啊，我们老想到故宫。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先不说故宫里的宝贝了。您想知道一匹来自2300年前的马，它所留下的骨架是如何修复的吗？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于建军团队在阿勒泰地区的一片戈壁草场上，对一处名为克拉苏墓地的53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打开标号 M13 和 M15 的2座墓葬时，在场所有的人员眼前一亮，这2座墓葬都是石椁木棺葬。在 M13 墓棺的西侧殉葬有马匹，上层4匹，下层3匹。在 M15 的墓葬中也发现了11匹马，排成3列，由东向西分别为3、3、5匹。专家研究之后发现，这些马匹来自不同的地区，而且都是年老体弱的马。初步判断他们很可能是不同部落给墓主人敬献的祭品，墓主人的身份也是很高的。2016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浩天研究团队就受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委托，对墓葬中出土的这些马匹进行保护修复工作。按照工作方案，10几匹马被分解成了若干部分，每一个部分都伴随着一个号码。一幅马骨架有多达205块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骨骼，而且许多已经断裂残缺，是很难辨认的。分清了马骨，接下来就开始分析马骨的保存情况。这些马骨保存在弱碱性的土壤中，马骨表面附着的石膏、方解石等是来自土壤的钙基层，还有金含量较高的金箔。马骨的抗裂、抗压、抗折等机械性能都大大降低，所以才会断裂甚至是残缺，这也为修复工作找到了方向。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对马骨进行加固。您可以猜一下，专家会用什么材料来加固这个马骨呢？王浩天的团队特意买来了猪骨，先把猪骨中的有机质去掉，再做成和马骨酥粉状况相似的模拟样品来进行试验。通过对加固强度、渗透性、表面光泽度等指标的衡量，最终选出了最合适的加固材料。不过不是直接用猪骨粉，而是一种叫做羟基磷灰石的胶原复合材料。修复材料是找到了， 但是想让糟朽破碎的马骨恢复完整，还需要大量具体的修复工作。首先得把马骨表面附着的土壤和其他附着物去除，再开始进行加固和防霉处理。处理后骨体恢复了一定强度，才可以进行拼对、粘接、整形与补配。马的骨头都是不规则的形状，而且有些岔口已经缺失或者变形，有些断裂严重的一根肢骨就多达几十片的碎片。所以这项拼对工作不仅耗费时间，更需要巨大的耐性，过程很是枯燥，每天就要面对无数的碎片，重复相同的工序。但修复中随着逐渐拼合出完整的马骨，远古历史的信息就从中显露了出来，一片未知的天地也就此打开。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文物修复。说起来，今年是汶川地震的十周年。十年前那场地动山摇的灾难，不仅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也让当地的不少博物馆受损严重。其中受损的大多数都是易损易碎的陶瓷或者青铜器。绵阳博物馆的6000多件馆藏文物，绵竹市文管所的1000多件文物，当时就被紧急押运到了四川广汉，寄宿在了三星堆博物馆。而如今在文物修复的巧手匠心之下，2840件文物重新复活，并且安全回到了家乡。地震之后，三星堆博物馆开展了文物修复业务，承接项目包括青铜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这些受损的文物也陆陆续续被送到这里来。2009年10月的一天，在石方市施谷镇红豆村八组，一户农户家里正在进行灾后建房，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小型挖掘机的机械手好像挖到了什么东西。村民刨开泥土，发现了一个奇形奇大的器物，民工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器身的部分也被打烂了，群众以为是个乌金珠。消息一传开，残片就散落在了不少村民的手中。后来有村民报警后，博物馆的人员赶到现场，一行人一边宣讲文物保护政策，一边拿着现金追寻文物残片，50块钱一小块，100块钱一大块，在当地苦苦追寻了3天，最后将残片收了回来。其实这个器物是一种战国时代的青铜乐器，而且是军中用的乐器，是用来指挥军队进退的，它的名字叫做淳于，顶部有个虎形的钮，又叫做虎钮淳于。这件残损度较高的虎钮淳于就被送到了三星堆博物馆进行修复，10多个人花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最终修复完成。2010年虎钮淳于作为灾后文化遗产修复的重要成果，在四川省博物馆的中心位置展出。据介绍，淳于在全国上千万件的文物中仅存有100件左右，其中虎钮淳于又只有60件左右，非常之珍贵。上世纪90年代，在三峡博物馆藏有一件高68厘米的虎钮淳于，曾被当时誉为淳于王。如今回归十方博物馆的这一件虎钮淳于高85厘米，虎嘴大张，巨牙翘尾，更是堪称淳于之王，成为了十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13年德阳市泾阳区文管所也送了60件文物到三星堆来进行修复，其中包括战国时期的一些金属器和32件陶瓷器。当时泾阳区孝泉镇有一位村民家正在挖沼气池，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的碎片，发现是文物之后，当地村民主动报告了文化部门， 泾阳区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就拿着这堆碎片找到了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忠。当时那两大包碎片是用两块红布包起来的，已经碎成渣了，简直可以用废铜烂铁来形容。没有人见过他们本来的模样，也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文物，而这批碎片就被送到了修复人员的工作台上。郭汉忠和其他修复人员把这些残片一一拍照编号记录，然后开始了一场最强的拼图游戏。器型因为大小不同，弧度会不一样，每件的器物材质和纹饰还是有细微的区别。郭汉忠首先进行的是两包青铜的碎片分拣，这些碎片尽管看上去颜色相似，但在文物修复师的火眼金睛下，他们依然有着较为明显的身份标志。最终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再借助先进的设备，郭汉忠硬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把两包残片分拣开来。这两包残片拼出了四件文物，一包残片修复之后发现是一件铜鼎，另外一包碎片拼接出了两个器盖和一把青铜刀。除了修复，三星堆博物馆还为灾区的文博单位代管了不少文物。地震之后，绵阳博物馆被鉴定为危房，停止使用。那年的5月26号，唐家山堰塞湖的水位不断上升，绵阳市的16万群众开始撤离低洼河谷地段，而博物馆中心库房的大门距离芙蓉溪畔就不到10米，洪水只要漫过排水沟就会倒灌进库房中。2万多件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文物，特别是汉代说唱俑、舞蹈俑、经脉漆木俑、摇钱树等70多件一级文物，以及代管的北川、平武等区县的3000多件文物，都面临着严峻的险情。为了确保馆藏宝贝不遭到泄洪洪水的破坏，从2008年的5月27号开始，馆藏的6000多件绵阳文物就搬家到了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接到转移任务的时候，绵阳市博物馆保管部的工作人员开着车满绵阳城转，买回来100多床棉被和几百张海绵用于包装。随后在武警官兵的押运下，212箱文物运往三星堆。同样，绵竹市的1000多件文物也被送往三星堆博物馆存放代管。文物保管部部长于建就说了，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些文物享受的都是国宝待遇。而随后的2009年、2010年，这些代管的文物也全都安全回家，继续在时光中展示着各自的魅力。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文物修复的故事。刚才呢说了钟表、马骨和青铜器的修复，还剩下些时间再跟大家聊聊这个古籍修复师的工作。而他们呀，还有一个非常文雅的名字，叫书衣。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浙江宁波天一阁的北书库旁边有一个安静的别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它就是天一阁的藏品修复部，也是文化部公布的12个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在这里，那些出现了虫蛀、发霉、破损的古籍，在经过古籍修复师的妙手之后，就会再次获得新生。王金玉是天一阁的藏品修复部主任，40年来，他参与修复的古籍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册了。拆书、洗书、补书、折页、喷水、剪页、压平、锤书，大家每人一个工作台，上面架着一盏台灯，手边一盆打稀的浆糊，浆糊里泡着一支毛刷。如果只是填补一下轻微破损的话，一个修复师一天可以修复10页左右。 如果情况严重，也许花上一天的时间也只能修补一页古籍。在外人看来，古籍修复需要的是耐心和毅力，但是王金玉却说，古籍修复还需要创新和匠心。比如2013年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就首次结合传统纸质文物修复和科技保护这两种手段，完成了三张清代进士榜的抢救性修复工作。这三张进士榜文是1877年张贴在鄞州区江山镇一个村里的祠堂里的。由于保存条件极其简陋，历经了100多年之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絮化，并且是残缺不全，上面还有污渍。如果按照简单的古籍修复方法，修复难度是极大的。而王金玉就创造性地把书画装裱的修复技术应用到了纸张修复中，并且首次采用化学手段加固，把接取下来的块状、粉末状的碎片都还原回了榜文上。六名专业修复人员经过2个多月的奋战，终于给这件珍贵的文物续了命。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图书馆的特藏研究部也有一名90后的古籍修复师，名叫夏天妮。他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第一批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的学生，大三实习期间拜师学艺，接触到了古籍修复的技艺。工作一年以来，已经有300多本病书在他手中康复。夏天妮说，修复古籍就好像是救命，要先修复破损最厉害的，要是修复不及时，古籍就有可能会烂掉。他曾经遇到过一本页面几乎全部粘连的古籍，是通过将书放在蒸锅内蒸的方式进行修复，而这也让他非常的骄傲。手工制作的纸碾是装钉书的关键，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夏天妮就会用纤维较长的皮纸来搓纸碾，以留备用。夏天妮说，每拿到一本破损的古籍，都非常期待看到它经过修复后崭新的样子，装钉结束的时刻也是他内心最激动的一刻，而下一本书的修补又是一个新的期待。今天关于文物修复的故事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份工作，爱上这份守护时光的坚持。节目最后送出一首许巍的《时光》，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